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集有我啊，杰拉德啊， 郑都嚟， 仲有我啦，老温啊， 系喂， 神秘嘅老温啊， 今日唔神秘噶啦，出下镜啦咁就， 系 你话 两岁 呢期就嚟啊， 系咯， 月到中秋咩份外圆啊，定咩啊，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人欢喜有人愁， 成个月饼咁啦已经， 系系咯，我系好似诶，中秋喺香港人嚟讲又好似都系放日假咁， 系啊， 真系冇乜好特别重要嘅日子啊。其实 都唔系噶，我细路哥喺香港嗰阵时好热闹噶， 有冇去维多利亚国诶公园点蜡烛啊嗰啲啊？而家唔俾人点蜡烛咧，香港。 以前我住屋村嗰啲喺楼下煲下蜡啊，玩下。 而家唔煲得啦， 放下火咁样噶嘛，放下灯笼噶嘛， 放烟花啊， 烧下女同学条裙啊。 啊，唔系啊，咁变态。 唔系咁就好玩啫，细路仔咁。但系中秋喺香港嚟讲唔算一个重要嘅节日啊嘛。 系， 你咁讲，因为台湾系好重要。 系啊，其实好重要嘅中秋系。 啊， 中秋不嬲系中国人好重要嘅 三大节日喎。 系啊， 三大节日边三大节日啊？ 端午、中秋、 中秋过年， 唔系诶冬至。 冬至 系啊。 是咩？台湾系咁噶？ 冬大过年啊嘛， 中国人啊，佢先讲紧中国人啊嘛， 系啊， 台湾不是中国啊嘛， 系 呢度玩 哇， 哎呀，死啦 死啦，听日失踪 啊，听日失踪添，死啦， 小心啲啊， 系啊系啊， 唔系台湾三大节日，以我哋做生意嚟讲咧，就系中秋啦、端午啦，啱嘅，同埋过年。 我哋讲下中秋嗰阵时做生意应该注意咩先好，因为你做生意啊嘛， 中秋。 譬如话你咩要送月饼啊，或者嗰啲乜嘢啊，嗰啲行家同行家啊， 一定会有嘅。 或者你对啲下属啊嗰啲啊，下属啊对你啊， 都有嘅。有时送啲月饼啊，各样嘅，或者有啲送生果噶嘛，兴都 有咩生果特色 啊？ 文旦啊， 文旦， 我妈都买咗咁几。 好多人而家做生意都而家兴咗系送诶碌柚或者水果礼盒咁 样。系啊， 反而月饼咧，慢慢可能有啲唔係咁長， 可能食得多太滯。 其實台灣所謂月餅好多都係送個唔知咩餅俾你， 係啊， 一個餅咁啦，咁 係 啊， 唔知咩餅都當係月餅咁噶嘛。 唔係佢哋重點以前都係叫做咩嘅咩綠豆碰嗰啲， 係 蛋黃酥啊為主嘅， 係咯 啊，咁又唔似香港嗰啲就一定係嗰啲咩白蓮蓉啊、雙黃啊、又咩啊、五仁啊咁樣嗰啲嘅，即係嗰啲廣式月餅嗰啲叫做。 而家玩到咩流心？咩月饼啊？ 发毛月饼啊？ 流心丸？ 发毛月饼啊？而家啦， 边个系流心丸？ 唔知啊，即系讲啊， 唔系以前个叫关心丸啫咩？ 啊， 流心丸正啲 喎。咦，你又识嘅？ 流心油就嗰个叫 系咩？ 流心油，流心油，唔好意思、啊， 有个心又流晒出嚟，又油。 已经离开咗香港太耐啊，唔知啊。 继续啊， 流心油桃花妹嚟嘅。 系好似台湾妹，我哋讲紧咩啊？中秋、啊， 中秋就系嫦娥嘛，靓女啊嘛。 咁啊，讲翻即系做生意，中秋节嘅礼节啦， 系 一定系送礼噶啦，呢个系好需要嘅。即系你就算你对客又好，甚至对供应商你都有人 系啊， 系啊，因为唔一定系你佢靠你噶嘛，有阵时你都要需要佢帮忙 协助啊嗰啲， 系互相嘅。有阵时唔一定话真系只系对客。就唔對供應商，有陣時係台灣嚟講，反而係雙向嘅， 係 雙向嘅， 即係有得合作啦，合作就要啦， 即係唔似有啲譬如香港或者大陸咧，就企得好硬嘅，我佢賺我錢嘅喎，跟住佢送嘢俾我，點我送嘢俾佢㗎咁樣嘅，咁啊台灣就唔一定，有陣時甚至我哋如果同啲房東熟嘅話咧，有陣時我都會送啲嘢俾佢食下，即係好正常啦，台灣嚟講。即系啲可能叫做人际关系嘅建立咯，好多嘢系咪先？咁我做生意就系、是、一定系噶啦，中秋送饼，一系就送生果，通常都系呢啲嘢。咁啊，对员工咧，咁啊好多都系会有奖金添。 系啊，你睇又有奖金， 有奖金嘅会有奖金。系啊，当然唔系话一个月啊或者几月嗰啲咁严重啦， 起码有个利是啊嘛， 几千蚊一两千蚊都有。 系啊， 几开心，或者买啲。食品送俾员工，即系个个节日咁样咯，吓、啊，因为通常台湾嘅中秋节唔放假噶嘛，当日唔放假噶嘛，好似嘛， 当日放， 咩当日放，哇， 隔日唔放嘅，但系当日放，隔日唔放， 系， 所以咧变咗夜晚活动就 比較難棘手啲嘅都。 但係呢度啲中秋好興連埋啲咩一齊放佢三四日咁嘅喎。 佢夾硬連埋。 夾生佢玩 生嘅啫。 其實玩幾晚嘅喎，不過就唔係多數唔喺中秋嗰晚玩啫。 係。因為第二日都要翻工， 年月嗰晚玩咯。 哦，係。 反正都係。 讲到咁嘅玩家玩啲咩啊？你哋 咪做生意嘅大概系咁样咯，送礼或者对员工送嘢咯。 喂，你讲呢样嘢我都讲少少。我当年我第一次知道台湾人对中秋咁重视，就系嗰时喺酒楼翻工嘛。我嗰时诶睇、我节目都知啦。中秋竟然收到封2000蚊嘅利是， 即系老细俾你嘅。 即系个个都有啦， 咁样人都，哦，人佢哋人哋唔知几多钱啦，我封 人都有，人都有利是一封。 哦，嗰时20000蚊一个月啫嘛，即系如果成个 10% 咯， 10% 喎，系噶， 系啊， 几开心。 咁都正常嘅，因为员工不嬲中秋节都有啲福利嘅，系唔错嘅。咁呢啲商业嘅嘢，咁如果民间过中秋点过噶？而家 民间中秋你点过？ 烧嘢食咯， 全民大燒 佢嘢食啦， 喺度 全民大。 但系而家又话叫啲人唔好烧喎，希望话咁啊咩 污染 氣污染瘴气啊，整到个地方污污邋遢啊。 喂，个发电厂咁劲啊，你仲烧？只准发电厂烧，唔准你平民烧啊嘛。 嗯， 梗系咁啊，话晒而家20年最好嘅环境喎、 啊。系咯， 系咪？ 咁啊七十一啦，嗰啲超市大把嗰啲摆晒出嚟，嗰啲买嘢食。 但系有时我觉得中秋节年年都系咁样过，年年都系咁样去烧嘢食都好怪。 系咯， 系嘛？ 其实我嚟台湾咁耐，除咗读大学几年会烧过之外，我都系冇烧过。 自己唔会烧噶， 我屋企冇烧过，即系唔会同屋企人去烧咯。 啊 冇笑下， 但你到時你見到周街， 周街 啲鋪門口啊， 我哋使唔使喺度？ 唔使啊，嗰日提早放工啊， 提早 唔好整到我啊，我洗地啊，攤 住。哇！真係成條街嗰啲都 你知唔知之後啲即係你之後啊嗰啲？嗰啲流浪狗又食嘢，唉，卫生唔系有屙又食咁， 卫生嘅问题， 卫生啊， 咁我觉得话好啲喎，中秋香港通常流浪狗咁样食到成条街都系愚人节噶，唔系成条街咯灰，即系异曲同工啫，不过中秋高兴过愚人节噶， 咁啊系有好嘢食，咁啊真嘅，只不过就好有特色咯，真系嚟到如果喺台湾过中秋嘅话， 好。 即系 过一年啊，两年都 OK， 年年都系咁啊，你好。 但系你个卖场都唔同啲噶， 咁啊有啲嘢平。 入口咧就成扎嗰啲腌好晒嘅肉啊，各样咁啊，俾晒你嗰咩烧烤炉啊，摆晒出嚟噶啦。 最重要就有得炭， 系烧炭。台湾咧就唔兴玩灯笼嘅， 系 诶、香港就兴玩， 嗯、 大陆都少玩嘅。咁但系呢度嗰阵时我喺呢度读书嗰阵咧，有一次我学弟咧。就去攞条灯笼啦，喺台南嗰度咁。有个老豆咧，就个僆仔，佢个僆仔咧就好中意。个老豆话可唔可以两嚿水买个灯笼俾佢？佢话即刻攞去。嗰、那个喺香港唔喺百佳买过七人钱过， 咁好搵噶？咦，你商机嚟噶？ 你嗰个入一批灯笼嗰 个，我即刻攞去咯。 唔错、 啊，就系唔好信呢啲咪单一事件啦、啊。我哋嗰 到时入咗货， 入得衰咗，香港边度有灯笼啦？而家 啲领呔好卖咯，佢同你入咗批领呔翻嚟，全部 你仲睇啲。 嗰啲香港啲 丝巾喎，好似 香港嗰啲全部都要用啲电子灯笼，都唔好玩啦、啊。而家嗰啲， 其实而家香港仲有冇玩灯笼呢个？ 冇咯，我见到就冇咯。嗰啲咩火柱嗰啲。劝你定咩警告你啊？唔好俾点火啊！全部用电子灯笼噶咋？ 中秋我冇喺香港 过， 你会唔会有去过中秋 都绝对唔会行出街啦，同阿妈喺屋企食饭算啦。大佬周街都人人去咁啊，死人维多利亚公园鬼死咁多人， 点解要 好热？ 点解要次次死人？ 又唔系玩火， 香港咁多公园 完。 都热闹啲嘅咁 就，咁而家又开放咯，嗰啲沙滩可以玩嘅，但系都唔俾你玩火噶啦。 哦， 系啊，烧嘢食咯，但系都唔会烧。 嗯， 只可以政府放烟花啊嘛，唔系唔俾你烧蜡烛啊嘛，梗系咁啦。 不过我记得以前即系早期啦，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啊。即系台湾好兴中秋节放下烟花， 系啊，棒棒棒，好靓噶，喺你头上爆爆噶。 即系好几次有次揸车完咯，哇！呢度嘣嘣嘣，嗰度嘣嘣嘣咁样噶嘛， 好咩噶嘛，好靚噶嘛。 好貴喎，佢俾錢你享受，其實。 唔知啊，但大家都會咁樣做咯。 係啊， 而家都仲有中秋有人放煙花嘅， 嗯， 喺白立咯，成日都走去天台睇都幾過癮嘅。 不過台灣人中意食嗰啲港式月餅嘅咧，其實。因为曾经有买过送俾人哋食 两体， 结果系唔中意食 两体， 但有啲人好中意食， 好极端 系咩？ 我有啲朋友咧，系我差唔多系要翻，即系每次翻嚟咧，唔系哎系即系要派嘅，即系好似分配咁嘅。今年送，叫我下一年送唔到嗰个又喺度嘈，即系有啲好中意食话，因为香港可以做嗰啲，譬如话美嘟或者华嘟嗰啲咧，佢里边嘅心馅咧系流心，佢哋好中意食嗰个感觉。 嗰只 有啲咧就话香港月饼就甜嗰头太甜啦，顶唔顺啦咁样。 佢都话啲皮咁少嘅，全部都系馅甜呀呀咁样。 喂，大佬，即系皮薄馅料啊，大佬。 系咪应该再买个嗰啲方包去包下佢嚟食会好啲， 省啲盐。 咩啊？ 佢一间节目完咗话嗰只华嘟月饼系咩嚟？ 系咯，我都想知。 应该系嘟华。华都 咁啊，有间新嘅， 一新月饼铺呢个 华都 啊，有两间 嘟华系咯，有一间嘟华有嘅台湾 哦， 系啊，阿曾 Sir 曾 Sir 做广告啊嘛，其他几间就冇， 佢叫曾志矮 啊， 曾志矮啊，曾志矮做嗰个啊， 唔系即系我周边嘅朋友啦，即系台湾朋友啦，佢哋都有食过香港嘅月饼，又觉得真系。 有啲好甜嗰啲，但系， 但我啲朋友好中意食喎。 但系咧，有一只咸嗰只咧，嗰只五仁嗰啲咧，我有个朋友佢系台湾人，佢系嗰啲客家人。 咸嘅都好甜嘅。 客家人佢话其实依只嘅味咧就系佢哋客家人嗰种味。 哦、 我话反为香系台湾系食唔翻自己，即系佢即系客家人嗰种味。所以其实所谓港式月饼，其实都系广东同客家嗰啲。如果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呢个原因，有啲台湾人因为嗰个客家人啊， 或者 客家人啊，佢就会食中意食嗰啲咯。咁台南嘅啲朋友都觉得即系好极端，有啲就话好甜，唔中意食；有啲就话好好食，因为个流心丸系香港，即系台湾嗰啲黄咧系硬嘅。 哦， 佢香港嗰啲切落去就系真系啲油出晒嚟，好靓。 哦， 不后生我就冇好中意食月饼嘅，一个人食七盒啊。而家開始戒啦， 即係 少食咗好多， 一打七同七打一咁。 一個人食七盒， 黐線點食啊，大佬？七四廿八， 大佬啊， 一日就一盒食一盒。 你估真係一日食曬一盒咩？七盒都分幾日食，一盒都分幾日食啦。 但你七盒四隻廿八隻， 係啊，每日食一個， 每日食一個， 每日食一個月我都要。哇！ 一個月前可以食噶啦，唔係。 佢应该 越嚟越似月饼啦。 食之前去染染身，食之后去染染身。啲糖尿真系劲到。 都系每个人嘅口味啦。我而家都觉得好甜啊！ 而家 好少食啦，已经。 哦，你早好似仲叫我帮你买添。 早好多年啦， 好多年 冇叫你买啦。我而家成日飞香港都唔买啦。 不过咁，我个朋友佢就。特登叫我喺台灣喺香港買月餅俾佢食嘅， 係 我覺得好奇嘅，台灣人點會中意食月餅？但佢指定係買咩咧？買半島酒店嗰只， 係嗰只炒噶嘛？ 哦，好貴啊！喂， 係咪成幾嚿 茶？ 咁你咪去半島茶餐廳買俾佢咯， 佢蛋撻嚟嘅啫嘛，夾硬話月餅， 新嘅 新款嘅啫， 夾硬話佢月餅嚟噶， 仲要收佢月餅價錢 300幾， 睇到唔似月餅都似太 陽。但係我未食過半島嗰只，佢就話 我未食過， 搶手嘅，你幫我買五盒啊，八盒咁喎， 好難買啊！ 哇，真係～ 炒到唔知几成千蚊啊！ 真系买唔到噶， 炒到成千蚊啊！ 咁夸张。 后屘话因为炒咗成千蚊之后，唔知好似啲人炒窿咗。 系咩？ 系跌翻落嚟。 唔知啊！我就系好好奇，台湾人点会中意食呢啲港式月饼啊？原来系半岛嗰只。 半岛嗰只豆。 咁炒埋。 搞到我都未食过，我都心思 我未食， 想去食下咁样 噶。去半岛茶餐厅食。 整个月饼嚟咁个。 食瓜蛋挞。 炒埋呢只几时都系咁噶啦。最近我个朋友话，即系最近你知啊。刘德华开演唱会嘛， 系啊， 屌唔系谭咏麟咩？ 刘德华，华仔嗰个先抢得紧要啊， 系啊， 跟住我个朋友话，喂，佢有大量华仔飞啊， 你买唔买？ 佢影印俾你噶？ 唔系，真系华仔飞嚟噶。 边个话先？ 蔡枫华， 唔系咯。头先我咁咁讲啊，都话嗱都啦， 系咯， 俾你线啊，定 哇呢个话筒个话争好远喎， 即刻俾人咁小爆啦， 好贴嘅都未俾人要可能，不过唔好咁讲，总有啲人中意嘅，咁我唔可以去诋毁佢嘅。 咁人哋 话晒白马王子啊， 话晒都绝对空虚过噶嘛， 未黐之前嘛，讲紧，系咯，咁啊中秋 开名， 做咩讲啊？ 大致上喺台灣係咁樣咯，都 係。即係都重要嘅節日啦， 都係重要 嘅。咁我都補充， 台灣係放正日嘅，係啊。 頭先我老威一樣同我合作嘅咧，報紙啦、電視台嗰啲咧都會送嘢俾我嘅。 即係佢出糧俾你嘅都送嘢俾你。 係有時送月餅， 哦， 即係佢唔係月餅嚟嘅，一盒餅咁，乜餅都有，鳳梨酥乜都有。有時碌柚， 碌柚成箱啊嘛嗰啲。 成箱 我都食過嗰陣時， 係啊，我喺群組有 share 過。 幾正？ 好正，嗰啲台南正宗嗰啲文蛋嚟 嘅。嗯，咁我 苗 南部嗰個報社咪成日寄呢啲過嚟咯。 係咯， 一日成箱梨啊，咁總之好，即係好好。 梨啊，又好正。 唔係，即係唔同㗎，因為佢哋出糧俾你嘅人，即係叫你幫佢即係寫嘢啊，各樣啦，俾錢你㗎啦，俾錢你賺㗎喎。係 咯。 咁仲要送禮俾你喎， 好搞笑， 係咪有搞笑啊？ 反而我未送過去俾佢。 咁你又衰啲，下次买翻啲流心月饼配枣嗰只俾 我去探佢哋啊，有送嘢，但我好耐冇探佢咯。 佢即只买咗个蛋挞， 买咗半岛心 嘅蛋挞。 好啦，今日节目差唔多啦，下次再倾啦。 好，拜拜， 拜拜。